难分真与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蝉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徒望添声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名里有时终须有，名里无时莫强求，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，心公正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明利息间似雾化。